被精心地收藏了起来。中华耕织文化园总计有13万件老物件，如同一本厚厚的书，记录了乡村的历史变迁。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全面地感受逐渐逝去的农耕文化。进入大门的右侧有一排平房的门，如同进入时光隧道一样。十几个两三米高的架子排列成一排，各个历史时期的老物件分门别类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这里。有老式的暖瓶，各种规格的手电筒，还有古朴的座钟，也有门牌、车牌、路牌等各种标识牌，件件都诉说着一段悠悠的岁月。 小小是不敢递给他。 中华耕织文化园，顾名思义，男耕女织文化博物馆，这里记述的是农业文明史。春种的犁，夏耕的锄，秋收的镰，冬储的磨，男耕区里应有尽有，而女织区呢，则是一部纺织百科全书了。这里记录了从棉花脱籽到成品制衣的全部过程，光是纺车，还有山东纺车、黄道婆发明的三定纺车和古印度纺车等等，好几种呢。要是觉得光这么看看还不过瘾，还可以让孩子们在手工纺织上体验体验，练练手。坐在纺车前，右手摇着手柄，左手转着棉花卷，看看是不是这线纺得那么容易呢？一根根棉线越来越长，坐上织布机才会发现手脚配合是多么的重要。亲手纺织，体会到每一寸布的来之不易，会让孩子们更加的懂得珍惜。 晚饭后那凉心月下，萤火虫微风弯月牙。 老北京的叫卖传承人孟亚南一句京腔京韵的吆喝，立刻会把参观者的思绪带到老北京皇城根下。在中华耕织文化园的老北京风情街里，孟亚南和他的老北京叫卖艺术团每天都为观众进行现场的表演，像居锅居碗、吹糖人、变戏法、剃头、卖水、粮店、药店，不管是做古还是行商，老北京的行当在这里你都能找得到食物。在耕织园的中心位置呢，有3000块大小不一的石磨，这些石磨组成了一个壮观的天方地圆的石磨大舞台。其中有16块直径达到1.3米的大磨盘，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震撼力。这里的磨盘是中华耕织文化园的负责人侯先生用了6年的时间走遍全国收集来的。可以说，来到中华耕织文化园，你能够全方位立体的去体会一下男耕女织的生活。虽然现代的人已经不靠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生活了，但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却在这里闪闪发光。 是一场冒险，勇敢的 代价是错过风景，不能回头。成长是一场游戏，勇敢的人先开始，不管难过与快乐，不能回头。行歌在草场莺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，到处人潮汹涌，还会孤独怎么？在灯火阑珊处竟然会觉得荒芜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成长是一场冒险，勇敢的人先上路，代价是错过风景，不能回头。成长是一场游戏，勇敢的人先开始，不管难过与快乐，不能回头。行歌谁在一边走一边唱，一边回头张望，那些苦涩始终都要去尝，怎么长大后不会大笑，也不会再大哭了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让我们彼此分享，互相陪伴吧，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孤独吧。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。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呢，我要带领大家游走于京南大地大兴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，一起来体会冬日里亲子快乐出行。下面呢，我要推荐给大家去往的地方是泰迪低碳乐园，这里是正宗的泰迪熊藏身的小镇。说起泰迪熊博物馆，熊迷们应该是如数家珍了，但是大部分都在国外。但是在不久的将来，一座泰迪熊博物馆将在咱们大兴建成。这座博物馆是泰迪低碳乐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孩子们来了保准会玩疯。魏善庄镇的半壁店是一个安静的村庄，在村里兜兜转转，就会发现很多人家的院子墙外面都画有色彩斑斓的墙画，有喜庆的中国红，也有清新的花卉。沿着这条充满艺术感的街道，不知不觉的，你便会走到村东头的泰迪低碳乐园。 萤火虫微风弯月牙， 这个乐园绝对不是山寨，而是经过英国知名泰迪熊制造公司大不列颠泰迪熊公司授权的， 所以呢，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正牌泰迪熊的周边产品。窗台上摆着的熊，墙上画着的熊，完全是熊孩子的世界。据介绍，泰迪熊低碳乐园一期还包括泰迪熊博物馆、泰迪体验馆、原乡民宿、农家餐厅、户外营地、小熊训练营、乡村动物园以及乡村绿建示范馆和泰迪月季主题互动强化等等项目。在这里呢，还会定期举行巡游活动，为游客和京津冀地区的周末亲子家庭提供完备的休闲以及配套服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的民宿其实都是农家的院子，但是呢，在保留原有村庄脉络的基础之上，进行了提升和改造，进行了环保的设计。孩子们来到这里，可以在户外营地尽情的撒欢玩耍，各种拓展项目就建在了树林里，寻宝活动在这里也会举行。有时候呢，住在小动物园的黑色大公鸡还会偷偷的溜出来掺和掺和。在泰迪小镇还有导游团队，他们会给孩子们提供完全的陪伴和全套的指导服务，比如说让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下来，制作属于自己的瓶颈观。材料不是固定的，孩子们可以在大自然中选取自己所需要的材料，设计师呢会给出一些小建议，但却不会左右孩子们的想法。 顽皮筋迷藏石桥下， 这里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力的童真世界。 Thank you. 顺其自然，以后再也不会遗憾。我的模样有你的张望，我的思量是你的窗。我一直明白要和你走一段。我的模样有你手的冰凉，我的眼光流转着风光，顺其自然，以后再也不会遗憾。我的模样有你的张望，我的感想是你的烦。我一直明白要和你走一段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继续带领大家游走在荆南大地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推荐的就是雅鹿谷热带植物园了。这里能绿肺，能吸氧，这样的地方，为人父母最愿意带着孩子一块儿去了。位于大兴区长子营镇的雅鹿谷热带植物园，能够满足你对热带的所有想象。一进入雅鹿谷，沁人的桂花香就会在这里扑鼻而来。再仔细瞧瞧周围，树木繁茂，藤蔓缠绕，奇花异草在这里争奇斗艳，溪水潺潺不息地流淌着，茅屋、木屋、吊脚楼相映成趣，点缀其中的图腾，夸张而又不失自然，如同置身于神奇的热带雨林当中，瑰丽的画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景区当中种植了很多热带的果树，还有热带的观赏植物、热带的药用植物、棕榈植物，以及热带的濒危植物，以及热带的蔬菜作物等等。而且呢，这里还有亚热带作物上达千余种，并且还在不断地从国内外引进新的品种。这里是目前北京热带亚热带植物品种最全的一个植物园了。没有去过热带的朋友们来到这里恐怕会步步惊叹了，颜色夺目的龙吐珠、扶桑、红千层正在茂盛地开着花，胖乎乎的绿香蕉成串地挂在路边的香蕉树上，平婆开花有奶油的香味，结果如凤凰眼睛，凤凰木叶如凤凰之羽，花若丹凤之冠，以及鬼脸般纹理的黄花梨，文月起舞的风流草，能够过滤有毒空气的香樟树，一触便会害羞的含羞草，改变人味觉的神秘果，树干上结葡萄的嘉宝果树，果子味道犹如面包的面包树，还有清肺止咳的桂木树，止血消炎的金不换等等，无一不是让人睁大的眼睛想仔细瞧一瞧。不过呢，也别光顾着看景，